22:05: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7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带来第一首歌曲的叶谦，这首歌曲来自 Duran Duran， 还是杜兰杜兰那个英伦之宝乐队，他们唱的歌曲叫做，很像现在我的这个预判跟心情啊 ，Before the Rain， 就是在落雨之前。我觉得我来之前呢，感觉怎么就是感觉待会儿要下雨啊、夜里会下雨，所以我放一首《落雨之前》，下雨之前。 今天白天已经是局部地区哈，都飘着小雨啊， 对对， 很湿润的一天。然后晚上的温度呢也非常适宜，愿大家在这个适宜的晚上啊，做适宜的事儿啊，开心的事儿。此时此刻呢，如果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会看到二娃老妇的背影啊、二娃老妇， 你发了哈，我马上去转啊。 那我还瞒着你吗？难道？ 哎，有的时候发的都不艾特我， 我 是自己发了自己吧。然后自己发完以后，后来觉得不妥啊，因为男朋友问他，哎，你怎么发一个人男人的背影啊？然后 你 聊聊。还不艾特人家、 你是戏精吗？ 你这什么意思？ 你戏精附体啊？他给自己链接出这么多内容来了 啊？那信息量大了一下。 1563红之夜哈，大家呢如果愿意为男左女右工作男本周的最后一晚啊带来一个辉煌的数字，一个辉煌的票房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啊。周四了，以前我们会晒晒力气啊，现在呢也没力气了哈， 也没力气了， 晒什么力气呢啊？就是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当然我们会挑选出一位红人，他得花多点，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太美丽，送给大家，来自陶喆的一首老歌了。 每一滴眼泪，每一次心碎，什么爱能无怨无悔？不灰心等待，痛苦也忍耐，你坚持爱了就不后退。但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没有想到这样的你却改变我，太美丽，太美丽，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多爱你。每一个脚印，每一朵乌云，说着我的飘忽不定。想你伤好深，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就改变我，太美丽，太美丽，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在迷失的自我的漩涡，将会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现在我也 谢谢，谢谢你的赞美哦。 对，我是 陶喆还有一句话呢， 我赞美你了吗？ 我是说这首歌陶喆在赞美广大女性朋友啊，太美丽了。 结果最后我也没听着他那 encore。 那本来就是应该人家这个亮相的时候你就急三火四要跟人家对唱哈。 我是想赞美你们一句啊，女士们辛苦了。 这个 感觉像男， 这感觉有点来得太突然哈。 感觉很男士们女士们， 5月17号此时此刻呢，在这个微博上有26位朋友已经先和我们打招呼了。 嗯， 这个星期啊，锚点熊朋友是非常的抢戏的。他呢，因为是会员，所以可以有评论啊、这个配图的资格。 对。 所以你还记得前两天孜然羊肉串的事吗？ 哎呀，他干的啊，那就是他干。 今天晚上又把黑猫警长弄出来了。 哦，你就是一粒一粒的那种小孜然的出来了。 今天晚上小黑猫警长。 黑猫上撒了撒孜然、 啊。我倒看到了床单上的小花花啊，反正锚点熊今天晚上很热情的又先和大家打招呼了。如果其他没有当上红人的朋友想来今天晚上当红人的话呢，也可以向他学习啊、热闹一点啊，和大家这个互动一下。 对， 刚刚看到有一位朋友发来的小纸条，让我还挺泪目的哈。你也知道我这个年龄大了啊，有时候呢泪点比较低。 哎呦，再念一念。 丑小鸭的， 哎，你先保证我们，你别念着念着哭出来。 不可能，不可能、啊，这个我刚才已经进行了情绪辅导哈。 那可以。 丑小鸭的《疯癫和奋斗》，他说很久没有听男左女右了，当主题曲一进来，哇，满满的熟悉感扑面而来 啊！ 曾经陪伴了大学4年无数个夜晚的男左女右，毕业后呢是越来越少时间听他了，被很多其他的琐碎的事情挤走了注意力。今天晚上感觉很累，所以想听点东西的时候呢，我就不自觉地打开了收音机。天哪，你们还在，真好。熟悉的问候，熟悉的你们， 对吧？谢谢你就不经意打开收音机的这个感觉，其实才是最好的。 对 啊，你也是每天，就是 特意 去 像咖啡的咖， 是 这样为着男左女右的外场的这个繁荣，每天都在添砖加瓦啊， 就像有 点带着任务了哈。 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适合年轻人的那个节奏跟步伐，它不是像老年人一样，我每天中午必须把这中汤炖好，然后下午呢 生活越来越有规律， 我要什么就是你不要干扰我的节奏，我一定会在这个时候我在楼下遛弯儿什么这种。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哈，我不知道其他的女性朋友们有没有同感，其实女人会比男人更喜欢就是让生活有固定的一些项目，就是有一些格式化的东西。 我们顶多也就是一周内有一个固定项目，或者一起去打球，或者一起去游泳、嗯、这个我们能做到。但是你说每天固定下来一个项目的话，说实话男左女右每天晚上2个小时代班，我这是奇迹，你知道吗？ 就是而且坚持了10多年， 对， 快11年了， 就 是 奇迹。对于首先对于男性 来说，对于你这个 更是对于一个 懒散， 对，这是一个奇迹。 对，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感或者说一个兴趣点在吸引着你的话，可能根本没戏， 是 对吧？ 是， 我刚才还想说， 没有那么多朋友过来聊天，没有那么多给我放我想让大家共享的歌曲的机会的话， 而且呢直播间还不让你带饮料、 嗯、 不让你带酒、 啊、 没有肉 啊， 你就干聊啊，这个甚至有时候温度还很低，还是像那种在冷藏室里聊天啊，你就想想、啊、人的这种状态啊还得热情饱满。有时候真的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真的有很多时候哈、啊、会发现也许真的是这份职业给了你很多不曾经体会过的感受、啊、 对了对了， 这个东西太微妙了。等我老了啊，我再写一本书啊， 行，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你们不知道的曾经男左女右的直播间啊。 好，等你们等着，等韩立姥姥给你们写一本书。 老了 你不是说等你老了。好， Broken Glass， 破碎玻璃，来自 Sia。I don't wanna fight anymore. Rough seas will become. 首歌曲的名字叫 Broken Glass， 破碎的玻璃，碎玻璃碴，让我想到他唱的是一种心情啊。但是其实我想到的是家里打碎个玻璃啊，或者是碎一个什么眼镜，这是经常的事儿，尤其是有孩子了以后，他那个小手小脚弄不稳嘛，经常打碎。然后最好 各位朋友注意啦，二娃老妇的 没有不是育儿镜，不是育儿镜，是其他的一些公益性的啊。我建议大家包好了这些碎玻璃以后，在那个这个特地的拿一个厚塑料袋包好了这些碎玻璃的以后呢，拿一个纸条写好碎玻璃，然后注意内有碎玻璃，然后贴在这个塑料袋上，然后呢 是为了让 单独扔 环卫工人他们在收这个东西的时候不至于把自己的手哈 是 扎破。 人家处理垃圾的时候那可是什么毒什么危险的都有，就不像你们想的，所以呢你就少给人添一份危险，少给人添一份毒，这是真的啊。这个你自己己所不欲，你自己看着都颤颤巍巍，扫的时候都战战兢兢的扫完了，你想想你能咔啦一扔，然后你就下家接你的时候他就爱怎么着怎么着了，那是肯定不行的。 这个可能还多半发生在厨房里哈，有时候这个碗呢、碟子啊哈没拿好，然后碎吧碎啊。 有一次 大家就会说岁岁平安。 有一次吓坏了，那个家里还没有处理，就最老式的那种温度计，里边是水银铸的。结果我那大闺女小的时候一岁多的时候打碎了一个，然后她还觉得那个滚珠很沉嘛， 还想去碰， 对，还想抓。哎呦，我就一直跟她说这个有毒啊，然后就 把她拽过来， 要就给她搁在那篮子里，我说就一直指着那个，然后跟她说 poison 毒，知道吗？然后她也不会说话，她盯着看我扫完了以后，我还四处手忙脚乱的，因为我知道那个很剧毒嘛，我就又写，还写上剧毒，里面是水银。写的我自己是害怕， 这家人怎么回事？ 一天到晚都 垃圾，怎么跟化学实验室似的？ 然后贴在那块说这个塑料袋里有剧毒，水银温度计脆了什么的，我写的特清楚。然后贴，然后还指着这个说千万不要碰啊，毒啊！然后我就把它给处理了。 所以后来就都变成电子版的这个。 对，我觉得那个 是有必要的， 很必要。然后像上来以后，这小家伙没学会几句话，第一两句话 有毒， 对，他先学会了一个，就看着我毒啊毒啊，就会这么一句。他妈回来说这个、孩子怎么学会这么一个字，我说你我不敢跟你说，但是也露馅了，因为他老在他妈面前喊这个字儿，我说今儿这不小心 罪毒不过妇人心， 今儿不小心把这个水银温度计给打了、 这个、 所以我教他了这个是有毒。 对，说这个玻璃的事情，刚刚我听到这歌想到的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重视程度哈，就是我把你当回事的时候捧在手上你是个玻璃杯子，我不重视你的时候不把你当回事的时候把你摔在地下、 哎、 你就是个玻璃碴子， 而且 摔 翻翻， 对，就是这么回事。而且呢感情也是易碎物品哈，要格外的珍惜。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的上一条小纸条很感动的丑小鸭的疯癫和奋斗给我们发来了当年他当红人那一晚的截图，就是他曾经是我们的887红。 对， 三年过去了，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想选红人吗？我就是觉得多年以后可能太多个夜晚我们都会遗忘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每个晚上帮我们记住一个晚上， 这一下好了，一千小2000人帮咱记住了，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你看我都已经忘了他是887红了，因为现在红人本真的太多的人我已经真的无从记起了，但是他还记得那一晚上他当红人的时候，叶谦是吃的铁板烧的晚餐， 铁板烧过来了。 对，因为我写到了真的是强颜欢笑屏住呼吸。这两年其实你有了宝宝之后，我觉得你的晚餐内容变得清淡了许多。 就我不敢那么出去又吃又喝呀，因为 肆无忌惮了哈。 是啊，你得照顾他们呀。 好吧，我们听完这首歌第20段见。但是红人今天晚上真的又没有人想当了吗？ 好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感，笑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好景致有片刻，森林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迷离，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

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以后天空云量逐渐减少，转为多云天气。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空气清新，气温适中，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只是光照较强，外出请注意防晒补水。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音乐资讯。薛之谦全新单曲《肆无忌惮》昨晚上线，这首歌以薛氏情歌中鲜有的 pop 流行曲风，描述了爱情中最难解的悖论。歌曲中的配器繁复而不杂乱，以忧郁的节奏融合钢琴、鼓、合成器、吉他、贝斯等乐器实录以及人声合音，营造出极具感染力的哀伤氛围。整体以蓝调曲风为基调，吉他的铺设让布鲁斯风味愈加浓郁。再来看大张伟浪漫主义慢电子系情歌《只想和你静度时光》 MV 在今天正式上线了，他再次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传递积极的正能量。这首歌少了一份以往快节奏的欢笑逗趣，而多了一份赤诚笃定的深情浪漫。从主歌、副歌到 drop 旋律，都透着中式五声音阶的味道，朗朗上口。再来关注国际歌手，布兰妮接受采访时宣布，回归已经提上了日程，并表示已在录制第10张录音室专辑，距离他上次发片已过了近2年时间。目前已经宣布即将回归的有艾薇儿、后街男孩、亚当、兰伯特等等。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2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7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男左女右今天晚上走到了1563红的夜晚， 对，今天是周四，周四的晚上，用一个背影给大家，并不是不礼貌，而是正在工作调试中，然后呢，韩立在我后面捏了一张啊，这个也还行，也就是代表着我的一种工作。我现在我当时正在及时的把这个微博打开，然后待会儿就准备传韩立发的公照了，是这么一回事。 我现在哈看到这个戴帽子的这种鸭舌帽的照片呢，就会想起看过的一个很好玩的小视频哈，就是大家就回答，你知道我为什么爱戴帽子吗？ 我不洗头呗，照你这种话。怎么了？是一种 他就把帽子哈摘下来，然后把帽子呢就是 怎么 沿儿给反过去往上翻，结果再戴在头上说，其实我是一个锦衣卫。哎，还真像嘞。 那个你这不是，你今天你要这样，你把那篇文章那稿给我 给 你要反串这个的。 哎，这个我要说一下，大家其实也在这个玩某懂什么的哈，其实真的有时候要是当你等车呀或者是一个闲情无聊的时候看一看，真的很好玩。 是 因为里面会有很多来自各行各业普通人，反正于我而言，我是特别喜欢看普通人，我不喜欢看那个熟悉的经常出现的一些大众的明星们哈，我喜欢看各行各业的，然后居家的，然后那些可爱的小朋友的一些生活的片段哈，就是让你看的时候觉得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变得快乐开心的这种能力啊。 是 在你的小范围里啊， 一句话的这种小冷段也有，比如说那个文字玩的那种，果子的果对裸体的裸说，您还不如不穿那件衣服呢。你穿上反倒念裸体的裸了，对吧？好，这不是今天的，这不是今天的冷笑话。 对，今天其实有一件事儿挺冷的，就是目前为止哈，1563红没人求，男左女右的红人了解一下好吗？ 刚才那个 1563红了， 以前这红人就是美食红人啊，这是2046，长城2046，把昨天的那个疑问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说你语文不好，可以上百度一查就查到，懒这个字，懒狮子的懒是专门有这么一个字的，念懒， 不是那么写的， 它是一个叫酒抿字边，抿字边那个就是酒酿。酒啊，酒酿的酿，那个那旁边那个酒抿字边，然后那边两个零啊，就是这那边一个零，树林的零啊，就那个懒，说这个就是一种制造工艺，就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算不上酿造工艺，但是起码是一种就是果子的一种风干制造工艺啊，或者是就是放熟的工艺，它没有其他的解释，懒就这么一个字，懒的这个意思就是就直指这种果子的处理工艺，没有别的意思啊，就念懒啊。 好了，希望在这个冷笑话结束， 果然是美食家， 结束之后哈，能够有个把来求1563红的。 好， 好吧， 说这个叶旭啊，这对他姐姐韩美啊，韩美的老公我弟弟叶旭，说这个叶旭在车厢里很有礼貌的啊，问坐在旁边的一位女士啊，她很绅士，问 我抽烟妨碍您吗？ 这位美女呢也非常随和， 不，您就像在家里一样好了。 于是叶旭呢就将烟盒又重新悻悻地放回到衣袋里，自己嘟囔着，哎，那就是不能抽。 You got me hooked and you're reeling me in, and I look in your eyes, I'm on the edge. You're on my mind like a song that I can't escape. I don't know how many da-da-dums I can take. I need to know if you're feeling the same. Is it too late? But now it's hard to breathe. 22:41，不知道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很就是本能的，就是晃了晃？虽然是已经啊到这个点了，但是距离周末越来越近了，对吗？这个周末你知道什么日子要到了吗？ 周末当然就是周末了 啊 ！No， 这次周末呢，请加点特别的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周日就是520。你是不是想嗤之以鼻？你把这些女人就爱盯着这些数字啊，搞这些小仪式感的东西。 不是，我们这个男左有的时候觉得这些数字吧，是平添我们已经在很烦乱的这个记事簿上的一些跟我这搅和捣乱的，平添一些这样的麻烦。你要是有个秘书也就罢了，你现在又不趁个什么随时提醒你这个工作以外的生活的秘书，那谁提醒你？那其实就是你的伴侣提醒你。但是一旦这种日子在伴侣提醒下，你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因为 现在不用伴侣提醒你，商家会提醒你， 对 吧？ 对， 电台主持人会提醒你， 好多了， 各种自媒体也会提醒你，对吧？而且不难，总跟你讲啊，女人要的不多，一点不是说这一天非得是什么这礼物那礼物， 你记着就行哈。 对，你甚至可以在这一天求婚告白，这是给你机会，你懂吗？以前你还找不着好日子呢。 这个时候你最好是让他听一听男左女右，你说这里边正聊着520的事儿呢，啊，我也就不跟你单说了。 我觉得 我记得这日子， 真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像你等这种钢铁直男哈，就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很细碎的东西。就简简单单的发个红包，挺好，是不是？而且这两年我觉得，不挺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特别有意思。然后你知道这两年，因为在5月20号那一天，包括中国的七夕，这个微信的红包都会非常人性化的，从原来的200单人红包上升到520，只在那一天。独家发售， 可以给你个那个超过2倍的限额。 哎，对，你看，你发给你老婆520元，她能拿那520元买很多东西吗？也不见得。 哎，她就高兴就行。 对，另外呢， 她就高兴了， 她给你订外卖啊，给你订水果啊。你想微信支付的时候，她不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哎，这 对吧？ 她不是会先想到我，她会先想到孩子们。 对。给孩子买水果，对吧？给孩子订各种各样吃的。 对，孩子们这个要这个，那个要那个的。 所以你等于从这个腰包就是放到另外一个腰包里， 我给孩子买东西了呗，等于。 所以这天啊，都行动起来啊！ 是， 下了班刚好0点，对吧？ 可以。 就是男左女右，就教你这点小小的技巧，对不对？没别的啊，一起来听听今天晚上我和大家分享的暖文章。然后我们的红人呢也挑选出来了，他特别可爱哈，就是先呐喊了一句。风里雨里 可以， 男左女右等你。求红 挺押韵， 我开始以为说这是为求红做了一个广告，希望别人来求红，后来觉得也丝丝有他想当红人的意思。所以我的专属颜色我就把你给推上去了啊。 好嘞，我的专属颜色今天你红 了。尽管你很像小号啊，就发了一条微博啊，很像小号啊，但是怎么办？场面已经那么尴尬了，对吧？ 我们也选不着别人， 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今天晚上这位红人他所建造的5月17号的红人夜晚，同时呢来分享我与你共同带出的这一篇与爱情有关的暖文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找一个心疼你的人在一起。人的一生会遇上千千万万的人，遇着千千万万人之中，有忘不了的回忆，有留不住的过客，也有暖不热的人心。但别纠缠，别失望，你要相信心疼你的人会坚定不移的守候，不在乎你的人转身便消失在人海。一辈子不长，找一个心疼你的人在一起。之前读过一个故事，大学毕业的时候，两个人租了房子住在了一起。有一天，男生在卧室里玩游戏，女朋友在厨房做饭，不知道什么原因，男生嚷嚷了几句，女生很委屈地问，你干嘛说话这么冲啊，一点也不是以前体贴的你了。男生说，我以前对你那么体贴是因为你那时候还是个小女孩，性格没现在这么坚强。我觉得你现在变得坚强了，就不用像以前那么心疼你了。哎呀，夫妻俩哪有一直那么呵护的，差不多就行了。随后女生在厨房小声地说，其实我的心里还是当初那个小女孩。虽然只是轻轻的一句，男生听着却雷鸣一般，当时悔恨瞬间占满了脑海。是啊，人性总是如此，就像是一双鞋，刚买来的时候喜欢的不行，恨不得不让它沾一点灰，但是穿久了哪还会心疼，别人踩了一脚也懒得低头。但是哪有什么差不多是理所当然的呢，凭什么就觉得别人成熟坚强就无坚不摧的呢？或许一段好的感情就是能让我们在对方面前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自己，能像个孩子一样任性撒娇无理取闹，不用担心自己会成为对方的负担，也不用担心对方会嫌弃自己。因为我们坚信在对方面前自己有撒娇任性脆弱的权利。我有一个女性朋友柚子，名校毕业，有一份好工作，人长得也美，在我们眼中她就是绝对的人生赢家。可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心中也有抹不去的伤痕。有一次男朋友阿露跟她计划着一起出去旅行，攻略机票都准备好了，等到出发那一天自己却感冒了。阿露一边照顾着她一边说，你这样的状态不宜出门，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出去吧。明明没有任何责备的话，柚子自己却哭得说抱歉，心里愧疚得不行，耽误了行程，浪费了机票，还要连累男朋友照顾她。阿露对她的对不起很莫名其妙，之后问了才知道，柚子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小时候一生病就要被骂，长久以来觉得自己总是在拖累别人。尽管一路以来努力学习拼命工作，靠自己的努力人生改变了不少，但是在原生家庭这件事上还是耿耿于怀。后来阿露抱着他说，我没有想到自己一向聪明要强的女朋友竟然有这么脆弱的一面，他们对你不好是他们不对，不是你的错，生病的人哪有什么错，被照顾是应该的。柚子说，在男朋友说那段话的时候，我突然就懂得了爱情的意义。我们一直寻找爱情，无非是渴望得到一种被人心疼和心疼他人的感觉。爱的最高境界是心疼，一个人只有心疼你的时候，爱才算真正住进了心里。 心疼了，就会甘愿为他的幸福和快乐而付出，无怨无悔。温柔可以伪装，誓言可以编造，美丽可以修饰，唯有心疼是真真切切来自内心的情感，欺骗不了别人，也欺骗不了自己。就像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那里面所说的一样，如果一个男人对待你的方式就像他毫不在乎一样，那么他真的是完全不在意你的。一个人再好，心里没有你就什么都不是。所以不要把太多人请进生命，不懂得心疼自己的又何必在意。其实这世界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有人担心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人心疼你异乡漂泊，累了催促你好好休息，病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强大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必选项。因为唯有强大才能面对繁琐的婚姻、残酷的竞争、无常的人生。可当我们强大到坚不可摧时，又有多少人能听见我们心里失落的声音呢？如果不是背后空无一人，谁又愿意一直披荆斩棘像一个战士？坚强的人或许不是真的坚强，只是没有人心疼。所以我不祝你刀枪不入、百毒不侵，我希望你活得坚定且真实，不佯装强大，不虚掩脆弱。有人疼，有人爱，免你单枪匹马，免你四下无依。希望有一个人能看穿你所有的软弱和不堪，仍愿伸出双手拥你入怀，轻轻地告诉你，没关系，我在。余生不长，找到一个心疼你的人，携以余生，且共从容。 风雨人的吹散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愿意带着哪个城、哪个路、哪个房、哪个灯、哪扇窗口？我只整天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怎么唱都不再煽情。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上星星。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鼓掌，又绝不理你像个机器。你的世界，我的日子，好像没有谁对谁发过脾气。

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7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谢谢你们还把频率锁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而且像多年前所记得的一样，一天中的最后2个小时会有男左女右这档老节目。 对， 而且今天呢，也是男左女右从2007年7月16号开播到现在的第3958天， 对， 也就是10年10个月又1天。 2018年5月18号，5月17号，明天才是5月18号。 我要吃， 哎，我要七，嗯，明天是五幺八， 对，我们是从去年开始呢，6日没有节目了哈，所以说这个统计的日子当中呢，会有这个要减去去年的一些周末场，我们没有陪伴的，那也有3800多天的哈。 这差不多的话就是减一些我们的休息日哈，然后呢加上那个不能算的，算不算咱们那个录播的节目？应该能算。 以前周一到周日嘛， 对， 就都算上了。不是录播也没你，都是我自己啊。嗯， 录播你是不是从来不放我录好的那些东西、啊？ 不放，顶多过年过节哈。 哦， 不是那时候呢，也是因为天特别就是夜里嘛啊，不要让大家在你的那种很长的冷笑当中，这个莫名其妙啊。 莫名其妙。是你那冷笑，你是你那暖文章比我那还长、 哎、主要是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没听过以前那种长版的冷笑话， 对 他一时接受不了， 而不能连续性。 我真的是收到过一些私信说那发生了什么， 所以你 怎么讲那么长， 对， 发生了什么。 你不能走开这儿、哦、你走开这儿，你过了那个时候是你隔了周四或者是你隔了周二的话、嗯、你就不知道下一个冷笑话为什么是这么讲，讲这么长，它跟上一个是连着的呀，你不能断档。 如今好了， 如今我要是录也就是一小段一小段，哪个跟哪个也不连着了， 就是其实短小精悍是最好的哈。为什么现在大家愿意看走什么什么，就是因为它很短，对吧？ 对， 给每个人的那种视觉冲击以及情绪冲击都是最强烈的，最饱满 的。人的事情太多、 嗯、是 时间太少，所以他没有太大的那个时间段去欣赏你太大的太长的篇幅。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能这么长时间依然得到大家的这个喜爱哈，又臭又长哈， 嗯， 就2个小时真的不短了啊。尤其我呢一天要连续3个小时在这里啊，让你们， 您是更臭不是，是更长是吧？ 对、嗯、好在是晚上，大家的这个包容度很高哈。如果是白天的话，我觉得一个人连续3个小时会有点听觉疲劳，对吗？对于大家来说是有听觉疲劳的，晚上还好，因为安静下来了嘛，就像你听妈妈给你讲睡前故事一样。 对， 就是听着听着，其实你的整个神经的状态就松弛了。 对， 反而喜欢这种啰啰叨叨，对不对？ 谢谢你们来听我们的最臭最长民族不是最长电波风啊。 今天晚上的红人是个男子啊，是个男左，他的名字叫我的专属颜色。之前我还怀疑他是小号亮相， 是 但是他跟我说了，你真不是。 他应该 可 能是个怎么说，是个学习非常好的，根本不会上来多浪费时间的人、 哎、 是吧。 他说他以前不玩微博、嗯、是为了咱这档节目才开通的。最新关注啊，一共就24个人，最新关注的肯定是楼卡制作者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啊、 跟男左女右有关的一些人他关注一下。 我们再来看看他第一页啊，也就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 正知新媒体。 正知新媒体啊，你看足以见得他喜欢关注一些时政的哈，还有军事的，是一个我觉得还是个挺 man 的一个男子哈。 嗯， 好了，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哈，继续来分享男左女右的音乐世界，怎么着？ 噔噔噔噔噔， 赶集去吗？ 嗯，听着这音乐确实有点像赶集啊。不过这个呢是一首复古的歌曲，来自 George Ezra， 这名字叫做 Paradise。I will ride on down the road, I will find you, I will hold you, I'll be there.

首牛奶咖啡的《越长大越孤单》，可能当初你在听的时候，那个年龄和现在又有发生了一些变化哈。 嗯，又更孤单了，是吧？ 那倒没有吧。 那是。 就慢慢长着长着都习惯了，老了老了都习惯了。 脸上大大的刻着一个孤字呢。 没有了。 叫孤、 就是、会有一些阶段性的哈，比如说你出踏社会啊，就是从校园到职场，那个时候可能每成长一段时间，你都会有一点觉得好像身边和自己交心的人越来越少了， 你其实你 孤单了。 这个就是一个对比，你曾经拥有的时候，你曾经拥有过，然后你现在觉着又没了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孤单的。你比如说、嗯、曾经拥有过大厂子，200多人、400多人的企业什么的，这时候啊，孤身一人重新起造业，不是别人造业，重新起这个行业， 创业 、嗯、又是一个人又开始，他就会感到肯定是孤单，但是他又长大了一岁，因为上一个他已经，或者是已经抛弃掉了，或者是已经卖掉了，或者是已经不干了，或者是已经倒掉了，这无所谓的，就是他重新开始，他这个阶段肯定会感到孤单，就像很多谈过恋爱的朋友。分手了，那你没有谈过恋爱的，他孤单是他能忍得住，但是分手的那个就是为什么难受，因为你以前曾经拥有过，你这一段时间没有了，那你肯定是觉得比任何时候都孤单，这是一个道理、啊、 就是吃 到你 撑了以后再饿了几天，和从来没吃那么饱过， 对、 啊、 直到你下一个真命天子出现之前，你这个孤单感肯定比那个一向来说就是单身的人要孤单的厉害。 哎呀，说到这个单身啊，说到这个心上人，豌豆窝小王子求助了啊。 嗯， 2009年在北京工作的时候遇到了男左女右这档广播节目， 对，然后12年 2012年 你是要分享他的感受是吗？ 没有，我想快一点说呀，就是一二年啊，到广东工作，到了广州工作，依然忘不了男左女右这一次。 你说的不溜当啊？ 不是你要不捣乱，早说完了。你说，一二年到广州，依然忘不了男左女右。然后呢，第一次留言，马上呢就到了520了，想对一个喜欢的女同事表白，还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我除了工作以外呢，这个方面这个条件都不好，我性格也内向，平时跟他聊这个很开放啊，但是见面呢又不好意思说话啊。就是说你能跟他聊得很开，但是你见面却不好意思说正题啊，你正玩没有，一直呢很关心他，应该可以感到他怕开口之后呢见面就很尴尬了。这个意思就是他就怕说正玩，你知道吗？他什么都敢说，他什么都敢，玩笑他也敢开，他是什么他都敢说。 这就属于特别在乎的事情，害怕失败，就是你怕你表白之后对方没有接受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他在微信上跟你还聊得比较频繁，说明他不讨厌你，对吗？就是就算是同事的关系，如果我不喜欢一个同事，我肯定不愿意跟他聊下去的，对吗？如果一个能跟你聊下去的人，应该是对你在至少在同事这个层面上是接受的。慢慢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对话里增加一些这个升级的内容，对吗？比如说你有男朋友了吗？我觉得是个女孩，当别人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多半她脑子里都会立刻生成你是要追求我吗，但是她不会这么回答的，对吧？ 这中国人的特性啊，就是咱们这片江湖上的特性，就是你聊文字的时候高兴着呢，闹得倍儿欢， 没关系。 等一见面、 这个， 哎，不是见光死那么简单的问题。他不是说你长相不长相，不是说对方，是你完全就是东方人这个性格，你知道吗？一见面，愣就变成了。 哎，我刚才 愣呆小王子。 我说他一定是个图像的，果不然、 哎，呆愣小王子。 金牛男 那边也是啊，变成呆愣小公主，就完全就一下跟他的文字不符。这人就是性格跟文字完全不符，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女人有很多都非常喜欢那种敦厚老实的，对吧、也许你就是她挺欣赏的那一款，但这个女孩呢可能也是在这件事情上不想做那个主动的人士哈。我觉得既然520来了这么一个好时机，可以适当升级一下，因为那天真的是一个敏感的日子，对吗？ 对。 而且还要对你说一点，就是就算是这件事情败露了啊，对方没有同意，甚至人家有男朋友，都是给你上了一课呀，对吧？你不问清楚，啊、 你跟人微信聊得那么高兴，那么开，你愣没聊出他有没有男朋友来？ 对啊， 应该能聊出来。 对，他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这么先问一句，看看他的试探性，他的反应。我觉得女人的情商比男人在这方面是高的，对吗？因为我们确实， 哎，最理想的说，有啊，哦，那对不起啊，那不知道的。那个他现在在您身边吗？啊、嗯，打扰了。没有，他正跟我隔空聊天呢。 对啊，就是可以这个深入，可以这个升级的东西有很多，就看你和他之间的这种，对方要是也喜欢你的话，当你往前迈一步的时候，他也会给你个推力的、对吧？ 听着这前奏，这声就像是我的歌。 勾引之后啊、哎，对方会给你一些， 这个词儿用得好啊， 对吧？ 好吧。好，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Never Be The Same， 绝不再一样了。 could overdose. He says stop playing it safe, girl, I wanna see you lose control. Just like nicotine, brushing me, touching me. Suddenly on my feet when you're all I need, all I need. Yeah, yeah, all I need is you. Thank you.

共建书香京城，助推全民阅读新风尚。初夏时光，与读者相约书海淘金。 北京时间23:33，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的男左女右，到了他周四晚上最后半小时的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3:3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17号周四晚上第4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今天的红人是我的专属颜色。 对，我刚才之所以突然间出现这个不流畅哈，是因为我又看到了这个求助我们的豌豆窝小王子哈。 跟我们今天的红人专属颜色聊得挺好。 因为啊，我的专属颜色这位红人呢，一眼就看穿他的这个主要问题了。 嗯， 你一看就脸皮太薄。然后呢，这位暗恋者马上回复了：“哎呀，你真厉害啊，我脸皮确实薄。” 对， 然后大哥又说了，你太注重面子了，把自己放低点儿，慢慢就好了。哎呀，搞得我像老司机一样。然后呢，这位小弟又说了，谢谢啊，到时候我拉他来一起听男左女右怎么样。 这个可以作为第一步。然后脸皮呢，脸皮薄啊，脸皮薄点也挺可爱的，我觉得有的时候。 对，就是没皮没脸那个那样男人，对女人也不会喜欢。 对， 我跟你分享一点哈，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也是我读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害怕的事儿呢，就是我们的边界。 对， 就是，你知道这个边界它能带来什么吗？就是如果你一旦突破它了，对吗？ 那 你会得到的经验值，你得到的经验值要比你做熟悉的事儿来的大的很多，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作者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他之所以跑步呢，是因为他害怕跑步 啊，怕什么去干什么。 这就是跑步人的思维方式，因为你害怕一件事儿，所以你该去做，你会发现你人生的边界或拓会拓宽的。 对，那事儿你老干不成，你肯定你就是老想着我得把它给干成了呀，我怎么也得干成一次，我试试啊。就像小时候我这个。怎么也不会游泳吧，拿这个做比方吧，那个老脱不开游泳圈，我打死我也得踩，自己学会一次踩水，我试着自己看到底换气能游多远，结果横渡什刹海，横渡过去以后又横渡回来，然后我就从此以后我就会游泳了，就这么一次我就 OK 了。 而且还有一点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倒不能说是完全的真理哈，但是呢在暗恋这件事情上，多半都是暗恋者本身他把暗恋对象高估了，对吗？ 其实人家也害怕呢，是吧？ 就是不是你会觉得怎么也配不上他，他真的太好了，他这也好那也好，就是我跟他要是说出来的话他一定拒绝我，就是这种放低姿态低到尘埃里的感觉会让你丧失很多自信，对吧。我跟你讲一件真人真事儿哈，天色已晚了，老阿姨我也就豁出去了啊。 你的事儿哈， 对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啊。就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也会遇到一些暗恋者，对吗？随着自己的情商增加，你会很容易感知得到谁在 一步步的试探你啊。我其实告诉你的经验呢，就是我曾经就是很委婉的拒绝的吧，就是他能够知道他的每一句问话之后你的答案都是给他的一些很明示的东西。比如说我觉得一个人如果问，哎，你有男朋友吗，如果那个女孩回答说没有，就这一句话呢可能 有戏， 你就继续可以问下去。但若是我觉得没什么兴趣哈，可能就会说 正准备找他， 没有，我就会回答没有啊，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对呀、啊，就是这意思嘛，正准备找呢。 哎，这意思，但是我对你好像没什么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就会直接说没有啊。那你呢？对吧？你看两个人这个状态就是一下子匹配了，对吗？所以我在想，就是这件事情能告诉你，就算是对方拒绝了你，你放心，你们还是同事。你害怕的东西不就是说日后见面很尴尬，对吗？你怕这个有一些隔阂。我告诉你，你如果喜欢的人，请相信他一定也是一个在一些其他方面内心的强硬度会更好的人啊。 得了， 所以没事的啊。 韩丽阿姨把这套路都告诉你了啊。这女生怎么 七零后的套路 啊 不知道现在零零后们啊，这个九零后们的套路又是什么了啊。 好，来自 Terry Amers， 这个名字叫做 Bam。 We should feed the koi in the pond. It's a long, long climb going back in time. All of me wants to be

things are. In your own time, there's no map to guide our way. So I say nothing, you say nothing in your own way. Thought I could help you find your place, but I'm as lost as you are lost these days. Oh, wouldn't it be fine to close your eyes and see something, something more than battles you have fought won't go to waste, you know. The things are gonna change, it just takes time. 管他翻译成叫基恩的啊，什么叫也有啊，都可以这么说啊。我喜欢管他们叫凯恩啊，因为我看过公民凯恩那个以后，我就对 Kian 这个名字比较固态的，在我的脑子里，我就喜欢把他叫凯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Day Will Come， 总会就是你的日子总会来的， 嗯哼， 啊，就是你的那个成功之日吧，那意思 Day Will Come 呢，总会来的。 对， 总会有那一天，就是总会有那一天 ，Day will come。 是的，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一个很热情的男子哈、 嗯， 他在与大家互动的同时呢，也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包括我们刚才突然间，因为快要过520了哈，这个豌豆窝小王子的一些问题、嗯，我觉得这个日子真的是一个可以把有一些事情啊挑到水面上来啊。可以让自己不要再过那种纠结的啊、每天都会猜来猜去的生活。 对，而且放轻松嘛，那个一句话两句话你搞到了套路上以后，你也就得到差不多的答案了嘛。虽然我们这是70的套路，但是您也能得到了、嗯、得到以后 人类的情感有时候是共通的， 得到以后你没有什么不好相处的，那该是同事还是同事， 没啥了不得的。 对，你又没往深了，你又没说您强迫人家怎么着了，或者让人反感怎么着了，就没有发生尴尬的事情。 就是你只要别做一些很极端很过分让对方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我觉得女孩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喜欢自己，即便是她不喜欢你，但是她会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博得别人的尊重喜欢，而在那一刻得到一些开心的、嗯、你让你喜欢的人开心一下，这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一直都不鼓励暗恋。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爱就大大方方的说出来，不爱呢就可以给自己另外一个路口啊，另外一个方向。 千万不要做那种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啊，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玩的可好了的爱情游戏。 是这个可好，还玩的可好了。 哎，有的人会觉得 那就是一老手了，就是。 有的人会觉得我没有打扰到任何人呐，我在我的世界里这样多好啊。其实这真的是很浪费时间。你在这个年龄段你还意识不到，等你越来越大了，你会发现在那么好的光景里，为什么不好好的啊？这个去真正的非常现实的去做一些事情呢，而不是停留在虚幻的世界里。 这其实对于他来说，对于你说的这类人来说也不是虚幻的，他是每走一步他都得着效应的，他都得着那个反馈效应，他也乐在其中吧。 而且就是像这位斯 S 斯所说的， 昨天一位朋友，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对，你猜来猜去也明白， 你猜来猜去，对，猜来猜去你也猜不明白，所以呢你还不如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加上别人给你的一些经验哈。这现在这么多鸡汤套路，这太容易了，反而我觉得真实的走心的才让对方觉得你实在。哪怕你就在520那天说，我真的有一件事情在我心中藏了很久了，我怕我说出来之后你拒绝我，我会心里很难过，但是我想这件事情也不想放在心里了，你还不如把你的实话实说的告诉他， 说出来 吧 说出来，然后 对， 又没有什么， 没什么， 你现在这社会了，又不是说原来那个父母为言什么的，那个媒妁之言什么的，父母最做主的那个年代那么抹不开面，现在都大胆自由恋爱都多少年了，都上百年了快，是吧， 是，嗯，要么就是你5月20号那天你先发个200块钱红包，你再发个520的红包，看他收哪个。 你这样，你发一52块，你或者说发一个5块2毛。 哎呀，就人家那一天我是520块钱蛮多的， 有点不， 但是你想一想， 收我估计。 对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呢，你说哎，我也没别人可发，我想来想去，这个世界上就想给你发，哎。你说这一句话， 你看 是不是很点题？ 还教你套路呢？ 没没，就是我会告诉你，女孩就是听到这样的声音，她的心理反馈。如果是我，只是觉得是朋友关系的话，我会说，谢谢你，你先保留吧。你会遇到那个想和你在一起收到这个520的女孩， 嗯， 对吧？ 好， 哎，这也是很委婉的拒绝了。 你看韩丽阿姨招多多呀， 太多招也不好。 是 都导致现在就这个局面，对吧？ 我都听的我都有点眼花缭乱，我跟你说。 还有就是豌豆，那个5月20号嘛，还有几天哈，包括明天，你把这个女孩的出生日期，你给我发来，好吧？我给你设计几句啊。 哎，你这是送人送上西啊？ 对啊，我还不收费，对不对？ 好， 咱们尝试着嘛， 嗯、 对吧？ 好， 不要留下遗憾。2018年能解决的事情就不要拖到2019年，好不好？ 对， 能在520解决的就不要拖到七夕，更不要留到明年2月14号，对吧？一切都解决了啊！ 我祝你成功。 我甚至看好他，应该可以的。好吧，今天晚上呢就这样，时间到了23:55，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又是一个很美好的数字215哈， 嗯， 结束今天晚上的二娃老妇单人照， 我都单身，你说你盼我什么呢？你在这心里 单人照片、啊， 想让我恢复那个？ 不可能， 啊、 你这两娃了，你就不要想这个事情了。 这你烙 跟你没关了，已经啊， 此生烙印已定， 废掉已经完了啊！ 不是废掉，是升华， 单身身份已废掉。这个意思懂吗？啊， 那个不是废掉，那是每个人都应该去更，每个人都应该去废掉，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对，早废早好，好吧。我的专属颜色，谢谢你，还有其他的小伙伴们，祝各位都今晚好梦香甜，晚安。 晚安。 以后。最后还是需要。 降落，蒸发的眼泪呢？也许无所谓了。光阴它对我说，该幸福了。记忆摆在心中，别说。